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07章，亲族相争。 凌渊， 没等周文涛从震惊中回过神，叶寒的身影已率先冲了过去。 你的手臂怎么了？ 叶寒一把扶住凌渊摇晃的身躯，却发现自己的双手很快被对方身上的鲜血所浸染。如此惨烈的情形令叶寒的脸上顿时失去了冷静。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凌渊咬着牙喘息道， 快走，他就要追过来了。 都这个时候了，你以为你们还跑得了吗？ 冷漠的笑声从天而降，一个妖娆的女性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众人的上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凌渊的姐姐凌泉。 真是个傻弟弟啊，如果你之前乖乖把叶寒交出来，也不会因此断掉一只胳膊呢。 凌泉冷笑着，轻舔着沾血的长指甲。 你要是再阻碍我，下一次断的可不只是一只手臂了。 少废话，想杀他先跨过我的尸体再说。 凌渊怒吼着，用剩下的左手一把拔出了地上的银色长剑，指向上空的女子。沾血的白发在风中狂舞。 当年我没能阻止你，但至少这次我绝不会看着你继续犯错。 哎呀，这话听得好耳熟啊。我记得当初叶薇要被我杀掉的时候，你好像也是这么说的。 凌泉美目微眯，瞥脸下方脸色铁青的叶寒，突然说道， 只是可惜啊，你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 你， 凌渊语塞，不自然地别过视线，而一旁的叶寒则抬头冷眼注视着凌泉，一言不发。 哼，其实你不用太过自责，就算你当初没有对叶薇揭穿我的身份，知道那么多事儿的他也迟早是要被我干掉的。 凌泉挑衅似的扫了眼叶寒，故意说道， 说起来这位小少爷恐怕还不知道他爹在背地里干了什么吧。 什么意思？ 叶寒咬着牙，似乎在努力克制着情绪。 盗墓，黑市交易，暗杀对手，你现在所享受的这些荣华富贵可都是通过你父亲那双肮脏的手得来的呢。 凌泉观察着叶寒那越来越难看的脸色，调笑道， 不过呢，也多亏了与他合作，元秋山和龙骨钥匙的事儿才能如计划般执行。只是没想到他后来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了，不但藏起了龙骨钥匙，还拒绝为我提供人命祭品。 人命祭品？ 凌渊眉头一皱， 哼，你不知道吗，制造傀儡亡灵可是需要很多素材的。 凌泉笑道， 虽然那些素材来源不止叶家一处，但既然叶薇不能为我所用，那就只能除掉他了，而叶我便是他的替代品。 你简直疯了！ 凌渊愤怒地喊道， 为了制造傀儡亡灵，你到底害死了多少人？ 哼， 比起某些家伙在背地里干的事儿，我所做的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 林群脸上的笑意渐渐凝固，淡蓝色的瞳孔深处似乎愈加冰冷。 不过也罢，那么多年精心的布局，步步为营，如今计划终于要成功了。看，新鬼门即将开启，而现在灵玉台连追踪逃出的傀儡亡灵都来不及，根本阻止不了。到时候不仅是九泉寨城里的那些家伙，连游荡在幽冥界的赤美王两们也将悉数重返地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灵泉说着，抬头望向天空中那条越来越明显的裂缝。 这意味着地界就此将陷入混战，各势力的秩序将重新洗牌，而这恰恰正是我们族人翻盘的机会。 但到了那时，我们的族人还会剩下几个呢？ 凌渊打断了凌泉的话语，抬头驳斥道： 当年的上古战争令我族几乎遭遇灭顶之灾，而这次如果连地界都被毁了，我们一族还有牺牲的地方吗？ 哼，冥顽不灵。 凌泉冷冷地看了眼凌渊，淡蓝色的火焰开始从手心中缓缓升起。 这次的计划不仅仅是为了我族的复兴，也是为了那位大人的愿望。敢阻碍我们的家伙，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即便是我的亲弟弟。 轰隆隆，妖冶的焰火流星瞬间倾泻而下，带着席卷而来的妖气朝着下方的三人冲击而去。凌渊的脸色一变，立即推开身边的叶寒，拔剑挥向上空。刹那间，一道半弧形的银色光照顿时笼罩在三人上方，如一块无形的盾牌将焰火悉数拦下。然而那些焰火却似乎只是攻击的序曲，仅仅一转眼的时间，原本漂浮在上空的灵泉却陡然消失。凌渊旋即反应了过来，强忍着浑身的伤痛挥剑向着右侧一挡，只听一声刺耳的碰撞声带着火光轰然响起，灵泉内锋利的指甲已牢牢架在刀刃之上。 从小到大你就没赢过，如今你胳膊都断了一条，又能撑多久？ 凌泉注视着凌渊的眼睛，强烈的妖气在周身熊熊燃烧。 既然你为了这个人类小少爷不惜对我挥剑相向，那我倒要看看当他死在你面前时你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凌泉的身影忽然出现了一瞬细微的抖动，待到凌渊意识到不妙，抛下凌泉的残影转身护向身后的叶寒时，却发现凌泉的利爪早已伸向了叶寒的脖颈，而此时再想救人却已来不及了。哗啦一声，飞溅的鲜血迸发在轰鸣的雷光之中，但那血却并不属于叶寒。妈的，周文涛的身体踉跄着跪倒在了雨幕之中，只见他的背后赫然出现了三道血印，在生死一线之间，是周文涛推开了叶寒，替他挡下了这一击。 文涛， 叶寒脸色大变，一把扶住周文涛，而凌渊则怒吼着飞扑上前，再次与凌泉站在了一起。 我没事儿，真的，就是有点痛而已。 周文涛摇晃着爬起身，脸上露出了一个勉强的微笑。 这一击那么重，你怎么可能没…… 心急如焚的一寒，赶紧看向周文涛的伤口，却意外地发现伤口竟然比想象中浅了不少。非但如此，就连血也开始自动止住。如此反常的情况着实令叶寒惊讶万分。 这伤…… 叶寒愣了愣，倒是周文涛很快回过了神，连忙拉着叶寒躲向一边。 我真没事儿，你快走，那个女人的目标是你，你在这儿只会让凌渊有所顾虑。可是凌渊呢？ 砰的一声，就在两人争执之际，一道影子忽然飞过两人身边，狠狠地砸在了前方的青铜立像之上。冲击之下，立像轰然崩塌，而在废墟之中的那名白发男子则在鲜血的浸染中再也站不起来了。 不自量力。 林泉内婀娜的身姿缓缓出现在雨幕之中，他看了眼彻底失去战力的凌渊，随即转过身，将指尖淡蓝的焰火对准了周文涛与叶寒。 游戏结束了，再见。 住手！ 愤怒的斥喝夹着一道耀眼的金色流光，如飞舞的狂蟒冲着凌泉的面门飞驰而来，而凌泉的反应也不可谓不快。只见他迅速身形一闪，霎时间便仅留下一道残影破碎在突袭的金鞭之下。 碍事儿！ 凌泉柳眉微皱，指尖的焰火顺势一转，眼看着就要射向冲来的青羽，而这时他却猛地发现身边竟然多了一团阴影。惊诧之际，他看到了一双闪着寒光的灰色瞳孔出现在了他身旁，冷冷地注视着他。轰隆一声，凌厉的剑光伴随着冲天的法力震动顿时爆发在整座广场上空。巨大的冲击之下，周文涛只觉自己的身体一下子被吹飞了出去，却意外地被一团柔和的气流接住，缓缓落在了广场外围。 青羽！ 周文涛撑起身，目瞪口呆地看着身边的青发少女以及空中那巨大的蓝色飞虫虚像。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同样被救出的叶寒与凌渊，以及更多类似的妖类虚影出现在了周围。而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身着深蓝制服的身影顶着狂风暴雨从四面八方迅速聚集。 他们是？ 放心吧，这座城市绝不会陷落。 青羽的声音轻柔而坚定，此时的周文涛才发现身边这名看似柔弱的青发少女脸上竟然是一种超脱年龄的沉静与决绝，而她身上的深蓝制服也与那些涌现的身影如出一辙，衣领间的那颗菱形水晶在雷光中反射着晶莹的光芒。 而且这一次，我不会再眼睁睁地看着你出事儿。我向你保证。 一号、二号位，铺开防御机制；三号位，排除无关人士；四号至八号位，包围目标。 随着后方传来的指挥声，那些身着制服的人影迅速就位，一张透明的半圆形结界网开始在渐渐拔地而起，朝着下沉式的广场中央围拢而去。而此时的广场已在先前的法力冲击中沦为废墟，迷蒙的暴雨中，只见穆剑云矗立在坍塌的广场中央，冷眼望着前方那名披散着头发面露狰狞的妖艳女子。 真是粗暴的男人啊， 对我这张脸竟然也能下得去手。 灵泉伸出手拂过被划破的美艳脸庞，将血舔进了嘴里。 只要能阻止你打开鬼门，我不介意在你脸上多划几刀。 穆剑云冷声说道。 可惜啊，你已经阻止不了了。 灵泉的冷笑交错着密集的雷声，只见乌云翻滚的天幕中，越来越多的傀儡亡灵开始从那道愈加明显的空间裂缝里探出身子，惨白的骷髅面具在光影中忽明忽暗，犹如一群来自深渊的恶魔，簇拥着，嘶吼着，朝着下方的众人呼啸而去。